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00多年以前，有一个神秘的王朝——琉球古国。琉球国一直受中国皇帝的册封。1879年，一个琉球人万里迢迢来向李鸿章求救，他带来一个震惊的消息： 琉球国灭亡了。 琉球古国不复存在，它有了另一个名字，冲绳。琉球国是如何变成日本冲绳县的？李鸿章为何没能救琉球？琉球灭亡背后隐藏着中国、日本和琉球三国之间怎样的风云变幻？档案为您揭秘消失的古国，日本吞并琉球始末。 1871年11月，一艘满载着土特产的琉球船只在海上遇到飓风，被刮到台湾。66名船员奋力划水，才算登了岸。不幸的是，他们刚好闯入了台湾原住民族部落牡丹社的领地。牡丹社升帆大开杀戒，一下子砍死了54个琉球人。剩下的人一路狂奔，回到附近的保利庄，才幸免于难，史称琉球漂流民事件。所以每次遇到升帆杀害藩属国海员这类的事情，清政府往往都会给受害者发上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再送他们回国。对于琉球漂流民事件的受害者，清政府也是如此的处理。琉球漂流民事件本来是中国与其藩属国琉球之间的内部事务，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却认为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他们以琉球漂流民事件为由头出兵台湾，宣称要为遇难的琉球人报仇。当然，报仇是假，以此来试探一下清政府的反应，为侵吞琉球和台湾做铺垫才是真。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处于初级阶段，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国外列强伺机而动，国内士族则对政府不满，矛盾重重。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明治政府计划了一条对外扩张的线路，而中国成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然而此时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与中国抗衡，所以他们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借琉球漂流民事件出兵台湾，是要看看中国的反应。1874年5月，日本陆军大府西乡从道率舰抵达台湾，与台湾原住民开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激战，日本攻下了牡丹社、高士佛社等多个土著部落。日军已经打上门来了，清政府居然还没有察觉。直到英国公使致电总理衙门询问，清政府这才如梦方醒。在清政府看来，此时距离中日两国就中日修好条规正式交换公文还不到1年的时间，日本就出兵攻打台湾。这个时候清政府的感受是莫名其妙加难以置信。1874年9月，日本派出大久保等大臣来北京谈判，一边是中方代表，另一边是日方代表。谈判一开始，清政府就向日方提出质问：此次突文贵国兴师赴台一事，就其真伪，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其有无。若贵国真有此举，何故不先与我方商量？虽说是质问，但语气还是非常缓和的，因为清政府是带着中日提携的基调来的。而日本人的态度呢，理 直气壮。其实早在出兵台湾之前，日本政府就在内阁会议上对接下来要进行的谈判制定了方针，那就是抓住此前清政府在处理琉球漂流民事件时认为台湾生番是外族无法绳之以法，没有对生番进行处置的口实。日本人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此时清政府第一次见识到了日本人的蛮横不讲理。在经过了无休止的争论之后，最终清政府向日本做出了让步。1874年10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北京专约。根据北京专约协定，清政府赔给日本50万两白银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并且清政府承认日军讨伐生番的行动是保护日本属民的义举，这相当于间接承认了琉球同属中国和日本的性质，这给日后琉球问题的交涉留下了隐患。在今天看来，当时要论军事实力，日本远远不是中国的对手，可清政府为什么还是一味的对日本妥协退让呢？其实清政府是这样考虑日本出兵台湾事件的，他们认为大久保是利用出兵台湾来抑制国内对政府不满的士族，达到平定国内动荡的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件事就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因此清政府愿意花钱安抚日本。正是清政府基于这样的所谓理解和包容，中日修好条规的同盟体制得以继续维持。 而李鸿章主张的中日提携路线，无疑是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中。 1877年，福州向德宏等人在苦苦等待着何景、丁日昌上报清政府之后的消息。何景、丁日昌将向德宏等人安排在客栈里，好吃好喝。可是这些日子里，向德宏他们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心里只是惦记着琉球国。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段日子里，即使是日本出兵台湾事件之后，清政府对于日本的态度也没有丝毫的变化。在清政府内部曾经展开过海防塞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将俄罗斯及西方各国视为最大假想敌者，占了多数。因此联合日本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中日提携路线没有丝毫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向德宏他们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琉球的请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福州等来的只能是一场空。然而清政府对于日本侵占琉球一事并没有完全的置之不理。清政府在接到何景和丁日昌的奏折之后，决定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会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即将去日本的何如章身上。何如章字子鹅，广东人，我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中日两国正式邦交的开创者之一。他由于通晓洋务，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何如章得到了李鸿章的推荐，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加二品顶戴，出使日本，成为了中国首任驻日公使，时年39岁。1877年12月，夜，何如章刚刚抵达日本神户港，他乘坐的船刚刚停下，还没有来得及下船，他就接到了属下急匆匆的密报，说是有人求见。此时何如章的心里已经猜到了7-8分，果然不错，来人正是滞留于日本的琉球使臣。其实他一直就在港口等待着，只等船一靠岸，他便秘密登船拜见何如章。琉球使臣一见了何如章，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声泪俱下的向何如章哭诉着日本想要吞并琉球的阴谋，说着还从身上掏出了一封琉球国王亲笔所写的求救密信。何如章 接过来密信一看，上面赫然写着一句：今日祖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琉球王看得明白，今天日本阻止琉球向清王朝纳贡，为的就是吞并琉球，如不行动，琉球最终必将灭亡。看到这里，何如章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清楚此次他来日本所肩负的责任远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何如章到达东京之后，又有很多在日本的琉球官员先后来求见，请求清政府能够出面干涉舅舅面临亡国的琉球。在听了琉球官员的陈情，看了他们所带来的琉球日本之间往来的书信抄件之后，何如章已经摸清了日本对琉球祖贡为名吞并为实的狼子野心。 看清日本的真实面目，何如章将给出李鸿章什么样的建议？琉球人又展开了怎样的救国运动？ 向德宏的决然深深地触动了李鸿章。 琉球已亡，清政府为何就是不出兵？琉球灭亡背后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消失的古国，日本吞并琉球始末，档案正在揭秘。 1878年的五月，何如章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对日本的考察还有分析，何如章指出了自己对于琉球问题的看法：祖贡不以，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即朝鲜，否则一我所难行，日式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信就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自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息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殊，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何如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准确地预见了日本蚕食中国的野心。琉球、朝鲜、台湾还有中国内陆，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正是循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进行的。从明治维新初期，他们武力扩张侵占亚洲的一盘大棋就已经开局了。李鸿章在综合考量了何如章以及其他大臣的意见之后，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琉球小国需要援助，但出兵不妥，因为一方面李鸿章要联合日本抗击西方列强，就不能和日本把关系搞僵，另一方面他又需要靠共同利益争取其他西方大国的支持来钳制日本。李鸿章所奉行的是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因此他选择了更加平衡的策略，举行外交谈判。1878年10月7日，何如章把一份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交到了日本外务卿的面前。在照会中，何如章引用历史证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且谴责了日本恃强凌弱的行为。他在照会当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量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面对何如章有理有利的照会，日本外务省理屈词穷，很难解释，便抓住照会当中背邻交欺弱国等等语句，指责这是何如章对于日本的暴言。日本外务卿要求何如章收回照会，否则一切免谈。这里有一个细节，一般来讲，日本外务省与中国使馆之间的信函一般往来周期也就是一天或者是几天，而这份书面照会日本政府却拖了一个多月之久。其实这么长的时间，日本人是在反复的评估清政府的真实态度。就在李鸿章反复思量， 葛如章还在与日本政府亲历谈判时，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琉球国也向西方各国公使发出了外交求援信。日本恼羞成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1879年3月25日，琉球国首里城，国王上泰的寝宫中，夜已经深了，上泰还没有就寝，他仍在伏案写着发往各国的求援信。这不知道已经是他度过的第几个不眠之夜了，但上泰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日本的新泻丸号汽船已经在琉球那霸港登陆了。船上是奉日本天皇之命来琉球的日本内务大臣松田道之、160名日本警察以及由600人组成的步兵大队。2天之后的3月27日，琉球王宫的正殿当中，上泰正与大臣们商议着救国的策略。正在这时，外面一阵喧哗，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禀告说，日本人来了。上泰和大臣们心头一惊，啊，这么快。日本内务大臣松田道之率领步兵大队强行闯入琉球王宫，一路进入到主殿。还没等上泰反应过来，松田道之便向他宣读了明治政府颁布的通告，即日起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跪在地上的上泰大脑一片空白，连哭都哭不出来。琉球国就这样灭亡了，而这片土地，日本人给了他另外一个名字，冲绳。又过了2天之后，29日，琉球国首都首里城里遍地狼藉，陷入到一片乌夜之中。国王及所有王室成员都被逐出了王宫，松田道之接收了琉球国所有的外交文书和宝印，其中也包括琉球国所有的政府档案。他企图销毁和隐匿琉球国存在的历史证物。此后，曾经的琉球国王上泰被强行带到东京软禁起来。琉球国公元1429年建国，在历经了整整450年之后，终告灭亡。琉球灭亡的一个月之后，一直滞留在福州求援的向德宏接到了琉球人的密报，得知琉球已亡。向德宏刚刚端起的水杯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他失声痛哭。这可真是国破家亡，哀告无门呐。向德宏意识到绝对不能在福州等下去了，他当即决定带着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去天津。向德宏一头就跪在了当时的实权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家门口。起初李鸿章不想面见向德宏，但是向德宏在他的家门口一跪就是几天，让蜀国的大臣就在自己家的门口这么跪着实在是说不过去，于是李鸿章接见了他。长跪几天，向德宏已经站不起来了。当他被搀到李鸿章的面前时，向德宏颤抖着交给李鸿章一封长长的求援信。在这封信上，李鸿章看到了一个已经亡国的琉球人的血泪呐喊。生不愿为日国蜀人，死不愿为日国蜀鬼，虽迷身碎首，亦所不辞。一个小国面临亡国时的悲愤和决绝跃然纸上。向德宏声泪俱下地对李鸿章说，琉球一向视大清国为父亲， 他恳请父亲救救他的儿子刘琼。向德宏的决然深深地触动了李鸿章，得知日本特务正在追杀向德宏，李鸿章让他留在天津为他提供庇护，而林世功、蔡大鼎等人则继续前往京师向清廷请愿。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放弃琉球则伤害了琉球的感情，不放弃琉球则会惹怒日本，多树一敌，还不如拖延搁置问题，一时拿不出很好的解决方案。正在踌躇时，李鸿章听说不久之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会造访东亚，他把打破琉球事件僵局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了这个美国人的身上。那么格兰特会是打破僵局的那个人吗？尤里西斯·格兰特1868年当选美国第18届总统，之后又连任一届，1877年卸任。1879年6月3日格兰特来中国是为什么来的呢？只为了两个字，名声。卸任后的格兰特开始游历全球，先后去了英格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丹麦、法国等国家，看着像是周游列国，实际的目的呢是笼络争取各国政治上的支持，借机宣扬自己的声望，为自己参加1880年的第三次美国总统的选举做政治准备。格兰特得知了发生在中日之间关于琉球的矛盾后，他调整行程来到了中国。这张照片拍摄于1879年天津，左边的是格兰特，右边的是李鸿章。初次见面，格兰特对于身材高大外表冷峻的李鸿章非常的欣赏，可以说一见面双方就聊得非常的投机。不过欣赏归欣赏，两个人能否得到共同的利益并且各取所需，这才是会面的关键。李鸿章选择格兰特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美国政客，李鸿章认为日本人怎么也会给美国人点面子，会对美国人有所顾忌，因此他决定与格兰特好好的商议一下琉球问题。李鸿章明白格兰特此行并非来调停，而是需要取得美国的利益，因此他向格兰特点名琉球曾与美国签有通商条约，现在日本吞并琉球也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如果中日之间因为琉球打了起来，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在远东的商贸往来，这一点真正说到了格兰特的心坎里。这样的两个人抱着不同的目的在天津会面，并且在满足各自目的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格兰特决定以调停官的身份前往日本。1879年7月3日，格兰特登上了里奇蒙德号军舰，带着和李鸿章达成的共识出发前往日本。这个美国人能否打破求案争端的僵局，成为琉球的那颗救命稻草呢？ 1879年，日本废琉制县，面对前来清朝请愿的琉球人向德宏，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态度？ 他愁啊，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任何人都不见。 作为琉球问题的调停者，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日本后又将面临怎样的境况？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格兰特是想要置身事外了。 中日双方谈判进行到最后关头，是什么让李鸿章突然改变主意？档案为您揭秘 消失的故国，日本吞并琉球始末。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